忍了好久，终于把梦实现。那些不变的风霜早就无所谓，泪也不说泪。我不断失望，不断希望，不知几场笑与你分享。如今站在台上也难免心慌，如果要飞得高，就该把地平线忘掉。等了好久，终于等到今天，梦了好久，终于把梦实现。前途漫漫任我闯，幸亏还有你在身旁。盼了好久，终于盼到今天，忍了好久，终于把梦实现。那些不变的风霜早就无所谓，泪也不说泪。等了好久，终于等到今天，梦了好久，终于把梦实现。前途漫漫任我闯，幸亏还有你在身旁。盼了好久，终于盼到今天，忍了好久，终于把梦实现。那些不变的风霜早就无所谓，泪也不说泪。 晴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云奇。今天是1月12号星期五，一周马上就要结束了，但是冷空气和大风并没有结束。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-9度，最高气温2度，西北风1到2级，天气晴朗，空气质量良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9度到3度，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3度左右。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的天气，看到的是丰台在-9度到1度，朝阳、海淀都在-9度到2度，而大兴区在-10度到2度左右。在寒冷的冬季啊，不仅外面冷，就连汽车启动后一时半会儿也是热不起来的。有的司机看这么冷的天，干脆就在车里待着，或者给汽车也做上保暖工作。但是以下两件事司机朋友们尽量不要去效仿。第一呢，是别在开暖气的车里睡觉。发动机工作时，如果燃油燃烧不完全呢，会产生高浓度的一氧化碳。还有呢，在车上不要装上毛绒方向盘套，这样呢会减少方向盘和手之间的摩擦力，在转动方向盘时很容易打滑，这样呢就会造成车辆的失控。此外呢，如果一些毛绒坐垫没有固定好的话，也会影响到司机朋友们对汽车的操控。我们在小时候放学回家最快乐的事儿，就是跟小伙伴们一起聚集在校门口飘着香气的小摊上，花光身上所有的零用钱买上一份想了好久的美食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街头找路人采访一下，看看他当时在上学的时候吃过的东西，你曾经也吃过吗？ 当时在学校的时候，放学就吃那种1块钱一根的台湾烤肠，现在想想还觉得挺好吃的呢，外焦里嫩的，然后还甜。晚上饿的话，就在学校门口买个鸡蛋灌饼。现在北京一般在街上就看不见了，有时候吧，现在还能买那个小浣熊方便面吃一下，然后解解馋，还挺饱的。但是那些鸡蛋灌饼什么的就很少看到了。 可能一些70后、80后听友们表示，这里面有很多都不是小时候吃的东西。不过啊，这些小吃也都承载着一代人的回忆。寒冷的冬天来一个热乎乎的鸡蛋灌饼，再吃上一根甜滋滋的烤肠，别提有多美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明天见。

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，有一首歌曲曾经打动过亿万观众的心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呢？相信一般70、80后的听友们应该都听过吧，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歌手的名字，但是相信你一定听过这首歌《游子心》。这首歌呢是1985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的，歌手就是周峰。后来周峰还出过一个名为《十亿皇帝》的卡带，这里面就有歌手臧天朔经常在电视里演唱的歌曲《朋友》。之后呢，周峰定居到了国外，在国外生活了20多年后回到了深圳。而正当周峰准备东山再起的时候，他的亲戚却在深圳向警方报了案，周峰失踪了。而周峰的下落至今还是个谜，这让周峰的歌迷觉得很不解。而周峰呢，也没有再一次出现在任何。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969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，继续回顾经典好音乐。说到如今内地的乐坛，那英的名气绝对不小，那英还是有自己过硬的实力的。但是那时的乐坛大佬，当时有毛阿敏、韦唯、董文华等等这些人，虽然这些人现在已经快要销声匿迹了，尤其是歌手毛阿敏。毛阿敏在歌坛的淡出也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。刘欢曾评价他，10年阿毛是不能缺的。在内地乐坛80、90年代的时候，毛阿敏可堪称是一代天后。当时他和那英算是同门了，老师都是古建芬，但是因为古建芬老师把大部分好的歌曲都让毛阿敏唱，当时的古建芬也说过那英的唱功是不及毛阿敏的，我们对他们的唱功不做对比，因为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的特色，而那英和毛阿敏的歌表达的还是有一定区别的。

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